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村居一月》。原剧作者是俄国的屠格涅夫，他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写小说，早期写过一些剧本，如《食客》《单身汉》《村居一月》等。他反映农奴制，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村居一月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恋爱的悲剧。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村居一月》，改写钟石、文童，演播张君英。 在莫斯科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里，有个小女孩叫薇拉。她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和一双天真的大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可就是性情有点孤僻。她是个孤儿，只有一个姨妈住在乡下。一天，姨妈来到了莫斯科，把她接了去。从此，她作为姨妈的养女，在乡下住了下来。春去秋来，一眨眼，薇拉已经长成了一个17岁的少女。薇拉的姨父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整天在外面忙于事务。姨妈娜达利亚一向病病殃殃，没精打采。虽然家里常有一些客人，可在薇拉眼里都是那么庸俗无聊。西皮戈尔斯基先生是个医生，善于察言观色，顺情说好话，良言老是滴溜乱转，想从主人这儿捞点便宜。拉奇丁先生来自莫斯科，说话酸不溜丢的，举止装模作样，软塌塌的，没一点男人气。娜达利亚姨妈常和这个人眉来眼去，关系暧昧。此外还有一个德国佬，说话结结巴巴的，他给姨妈的10岁独生子做拉丁语教师。这些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唯一的消遣就是打牌，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输赢闹得面红耳赤。薇拉对他们避而远之，她爱一个人待在花园里看那些盛开的花朵。她那双澄澈的眼睛里流露着难耐的寂寞，也流露着少女天真烂漫的遐想。夏天到了，娜达利亚姨妈为儿子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临时的家庭教师，教他学法语。这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名叫阿里克塞。他身材消瘦，举止潇洒，脸上常挂着愉快而自信的笑容。没几天，阿里克塞便和两个孩子亲密起来。他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扎风筝、绑弓箭、爬树、游泳、打秋千，他都在行。这种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像在薇拉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子，清新 而温暖的空气充溢着他的心房。他打心眼里崇拜这个阿里克塞，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嘴角就会漾起喜悦的微笑。阿里克塞从小也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妹妹。薇拉心想，要是我能成为他的妹妹该多好啊。有时他想着想着竟会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这些日子，娜达利亚姨妈好像有什么心事，神情恍惚，愁眉不展，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对她那位老情人拉奇丁不是厌烦就是冷落，自个儿常常站在窗前叹气。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花园里几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绿荫掩映之下，一簇簇盛开的玫瑰显得格外耀眼。远处有一片不大的池塘，清风徐来，水面跳荡着粼粼的光点。那个年轻的家庭教师站在岸边，用优美的嗓音唱一首动听的歌。薇拉和小表弟乖乖地趴在旁边的草地上，仰着脸听得入了迷。娜达利亚心中升起一股淡淡的忧愁，她刚刚30岁便觉得自己老了，时光像流水一样过去，她像那些花朵一样即将随着秋天的到来而凋谢。他妒忌侄女，希望站在自己身边的不是那个50多岁低声下气咬文嚼字的拉奇丁，而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阿里克塞。这个念头像魔法一样盘绕在心头，使他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气色一天比一天坏。是娜达利亚奇怪的是，阿里克塞跟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活蹦乱跳，无拘无束，可一到他的面前就变得腼腆害臊，寡言少语。一次娜达利亚同他在客厅里碰上了，他想跟小伙子多聊几句，但小伙子很快便起身告辞了。娜达利亚伸出手去，小伙子居然涨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他笨手笨脚地拿起女主人的手，迟疑了一下，而后带着几分狼狈的神情，匆匆地在上面吻了一下，便转身离去。娜达利亚望着他的背影，发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娜达利亚反常的神情让拉奇丁先生看了个一清二楚，他心里酸溜溜的。一天他跟娜达利亚在花园里散步，看见阿里克塞与薇拉单独待在树荫下，等他们走近，两个年轻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树丛里了。娜达利亚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拉奇丁故意问他，薇拉今年多大了？17岁。他已经17岁了。哎呀，那是个大姑娘喽。哦，你瞧瞧这对年轻人是多么美妙啊。他一边说一边偷眼观察娜达利亚的反应。娜达利亚沉默了片刻说，我认为薇拉这样做不太妥当， 这样单独的跟一个青年人在花园里。当然了，她是个小姑娘。不过嘛，这总不大好。我要跟她谈一谈。村子里有个富裕地主，家里牛马成群，还养着上百个农奴，粮食多得都烂在仓里。这人不过是个暴发户，脑袋蠢得跟白痴一样，50多岁了还是个光棍儿。这阵子他盯上了娜达利亚的侄女，一心想把薇拉娶过来做老婆。他用3匹马和1挂大车来收买娜达利亚家的常客西皮戈尔斯基医生，请他帮忙做媒人。医生财迷心窍，把这件事跟女主人讲了，还嬉皮笑脸地说：“哦，人家的年纪那是大了点儿，可你知道，拉奇丁先生也是50多岁，不是挺棒的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娜达利亚立刻变了脸。乱弹琴，薇拉还是个小姑娘，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医生碰了一鼻子灰，泱泱不乐地走了。娜达利亚把薇拉叫到身边，薇拉刚从花园出来，头上插着一朵野花。他围着姨妈又是跳又是笑。当年初到这个家里时，那股怯生生的模样早已无影无踪了。娜达利亚说：“薇拉，瞧你到今天还像个孩子，可你已经17岁了，你很聪明，现在你得想想自己的将来了。姨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薇拉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头上的野花，那是阿利克塞爬到一棵老高老高的树上特意为他摘的。薇拉，你知道我爱你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家永远是你的家。可是薇拉，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要嫁人吗？薇拉羞得捂住了脸，低头不语。薇拉，有人在我面前为你提亲呢。听了这话，薇拉的身子突然一颤，脑子里立即闪现出阿利克塞那张热情洋溢的面孔。他脸红心跳，头埋得更低了。姨妈接着说：“孩子，我不会勉强你的，你毕竟只有17岁。”薇拉猛然抬起头来，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才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姨妈，您说的那个人他是谁呀？”姨妈故意卖关子，让薇拉自己去猜。薇拉偎依在姨妈的怀里，偷偷地咬着手指。她默默地念着这个迷人的名字：“哦，阿里克塞，阿里克塞，阿里克塞。”他的心里像装了只小兔子，上下扑腾。娜达利亚注视着侄女头上的那朵小花，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她受不了薇拉表现出来的那股子甜蜜劲儿，一阵难言的隐痛悄悄地向她袭来。终于她狠了狠心，把医生提亲的事说出了口。薇拉愣住了，朝姨妈瞪大了眼睛，忽然又咯咯地笑起来。“姨妈， 你真会开玩笑。姨妈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说，好吧，你如果不同意，我回绝他就是了。不过你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啊，当然了，你还小，可是你难道就没有爱上谁吗？薇拉默不作声。夫人一边慢悠悠地一一列举村里小伙子的名字，一边注意侄女的表情。最后，她到底说出了那个悦耳的名字阿迪克塞，可是随即又补充道，阿迪克塞他是个好人，不过他见人很腼腆。不，他见我并不腼腆。薇拉终于开口了，眼睛里焕发着兴奋的神采。他总是那么快快活活的，他追风筝的时候跳过那么宽的一条河沟，简直满不在乎。他还上树摘花给我呢。你爱他，对吗，薇拉？告诉我，你爱他吗？薇拉把脸紧紧地贴在姨妈胸前，娜达利亚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喘息和少女特有的青春的气息。哦，你爱他了，是的，你爱。他用手托起侄女的脸。薇拉，那么他呢？他怎么样呢？他也爱你，是吗？姨妈，你干嘛要问我呀？我又不知道。娜达利亚的心仿佛被谁戳了一下，一股深沉的痛楚传遍全身。他把脸扭到一边，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受不了薇拉头上那朵小花的清香。薇拉发现姨妈紧闭着眼睛，面色异常苍白。其实，姨妈对一切早已清清楚楚，他们确实相爱了。娜达利亚手脚冰凉，全身的血似乎都凝固了。阿里克塞的音容笑貌，他的动人的歌声，还有他在娜达利亚手上留下的轻轻的一吻，此时占据着这个女人全部的感觉。难道我爱上了那个年轻人吗？是的，我爱他。这是确实无疑的，在娜达利亚30年慵懒倦怠的生活里，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然而，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两个年轻人相互偎依的影子，这情景那么真切无情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用力抓住旁边的树干，不让自己摔倒。薇拉以为姨妈旧病复发，急忙跑去叫人。不一会儿，拉奇丁先生赶来了。娜达利亚泪流满面，无力地伏在老情人的肩膀上，抽泣着。我这是怎么了？拉奇丁冷冷地说，可怜的女人，别再欺骗自己了，你在恋爱。 可是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娜达利亚失魂落魄地坐下来，恍恍惚惚，像在做梦。 你是在问我吗？拉奇丁装上一袋烟，慢条斯理地说。那么，你听着，他非走不可。第二天，在家里的客人和仆人之间传开了。那个新来的家庭教师，年轻的大学生阿利克塞，待了不到一个月就要被主人打发走了，因为他对主人的侄女行为有失检点。拉奇丁先生在客人们中间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哦，年轻人呐，未必靠得住。”西皮戈尔斯基医生则得意洋洋地说：“早听我的话，把姑娘嫁出去，哪会有这种事呢？哎呀，多可惜呀！人家可有上百个农奴呢。”阿里克塞默默地收拾行李，只有他自己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早晨，他正打算去花园里给孩子上课，娜达利亚在院子里把他拦住了，说要跟他谈谈。阿里克塞惶惑地望着女主人：“为了他，对我什么都承认了。”“哦，他对您承认什么了？”您难道没有感觉到，为了这孩子，对您有好感吗？没等小伙子开口，娜达利亚紧接着说：“为了他爱您，当然，这不是您的错。她是我的养女，我得对她的将来和幸福负责。您是个正派人，这我看得出来。可是您要知道。”薇拉还年轻，玩火总是危险的。夫人，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薇拉认为您对他并不冷淡。阿里克塞窘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正视女主人的眼睛。这种尴尬的气氛持续了几十秒钟，而阿里克塞却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最后，他简直是用喉咙在说话：“我看，我不能在您家里待下去了。”就这样，他决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有谁知道，年轻人的心中深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他苦恼，他曾经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从阿里克塞到来的第一天起，娜达利亚说话的语调，衣裙上散发出来的清香，他那因病而显出疲倦的面容，让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心中产生万般柔情，万分怜爱。他总是控制着自己，不让这个秘密表露在脸上。今天早晨，梦境被打破了。夫人冷若冰霜的面孔使他大失所望。阿里克塞嘲笑自己自作多情，也嘲笑那个跟他同样傻里傻气的小姑娘薇拉。他心里说：“天知道，我一直把她看作小妹妹。”娜达利亚避开客人，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坐立不安，对自己说过的话深感后悔。他想劝小伙子留下来，又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他坐下来给小伙子写了一张纸条，可没等条子递到小伙子手里，他又亲自赶了去。 薇拉听说阿里克塞要走，急得哭了。他匆匆忙忙跑进来，非得让阿里克塞说清理由不可。阿里克塞很镇静，他拉着姑娘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薇拉，我不想对你说谎，咱们之间不应当有误会。夫人把什么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我不过是你的哥哥。薇拉伤心极了，她背过身去低声地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再是孩子了，现在我明白了，姨妈她妒忌我。薇拉，你胡说些什么？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是她骗我把老实话全说出来，她爱你，这太明显了。阿里克塞怀疑地盯着薇拉，这怎么可能？你搞错了。不，这是真的，我什么都看得出来。那么你呢？请你告诉我，你爱他吗？阿里克塞的脸红了。薇拉一步步的后退，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连声音也变了。那么说，这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说话？原来你爱的是他。阿里克塞狼狈不堪。正在这时，娜达利亚走了进来，看上去她憔悴了许多，然而脸上依然冷冰冰的。她走到薇拉跟前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算了吧，别再像给小孩子那样对我说话了，从今天起我和你一样是个女人了。薇拉，不，别把我当成小傻瓜，你知道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你比我聪明得多。娜达利亚一阵摇晃，她脸色铁青，朝侄女扬起了手臂。薇拉冲动地丧失了理智，恨不得把这些年来的郁闷和压抑通通发泄出来。你打吧，我不再是你的养女了，我绝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比这儿强。你装得多么悲哀和忧愁，可是有人在爱你，对吗？告诉你吧，我是你的情敌。说完，他用双手捧住脸，痛哭着跑了出去。阿里克塞和女主人相对而立，一阵令人窒息的长久的沉默过后，娜达利亚伸出手去，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再见。不，就此永别吧。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彼此都感到了在微微的颤抖。年轻人看见的是一张与他同样痛苦和绝望的脸。院子里传来客人们的说笑声，听起来遥远而又陌生。阿里克塞去了莫斯科，薇拉跟村里那个有钱的老头子举行了婚礼。娜达利亚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对周围的一切都心灰意冷，而拉奇丁先生自觉没趣，只好拎着自己的箱子走出了村庄。 听众朋友，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剧作《村居一月》。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特洛亚妇女》。《特洛亚妇女》的原剧作者是古希腊的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相传他一生写了90多部悲剧，流传到现在的有18部。他的作品取材于神话，反映了雅典奴隶社会民主制度衰弱时期的政治和思想危机。他反对内战，反对虐待妇女，拥护民主，同情穷人和奴隶。他把社会问题、普通人的形象带进了戏剧。他擅长运用心理描写，作品充满浪漫情调和热烈气氛。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活动对后世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洛亚妇女》是欧里庇得斯的重要作品之一，他在这出戏里生动地描写了特洛亚被希腊灭亡的悲惨景象，表现了他对侵略者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义愤，对苦难深重的特洛亚妇女的同情。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特洛亚妇女》，改写黄维军，朗诵陈阿喜。 在古老的荷马时代，特洛亚城邦位于希腊与黑海之间的交通要道，经济和文化都比希腊繁荣发达。公元前1194年，以雅典城邦为核心的希腊攻打特洛亚，10年以后特洛亚才被攻占。特洛亚的国王名叫普里阿摩斯，皇后和喀伯怀孕时梦见生了一只火炬，这只火炬烧毁了特洛亚城。国王和王后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孩子降生后便把他遗弃在荒山野地。但这孩子并没有死，他被一个牧人收养，取名帕利斯，成长为一个英武的青年。在特洛亚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时，帕利斯也来看热闹。血缘亲近和心灵感应使国王和王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再也不忍心抛弃亲生骨肉，便把帕利斯留在宫中。但是这个帕利斯后来真的酿成了特洛亚王国之祸。原来诸神之王宙斯的妻子赫拉与希腊首府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和另一个法力无比的女神阿佛罗狄忒互相比美，争执不下，请帕利斯去评判。三位女神都来贿赂帕利斯。阿佛罗狄忒最能投合年轻的帕利斯的心思，他答应帕利斯，如果凭他最美，便给他一个最最美丽的女人。帕利斯果然这样做了，阿佛罗狄忒便把美人海伦许给了帕利斯。 这海伦原本就是个风流种。希腊神话中，宙斯与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勒达幽会，生了海伦。海伦长得艳丽无比，天生万种风情，弄得希腊各盟邦的王子们个个神魂颠倒。海伦最后嫁给了后来成为斯巴达国王的摩尼拉厄斯。帕利斯趁摩尼拉厄斯到外地去为他的外祖父送葬时，与女神阿佛罗狄忒一起来到斯巴达王宫里。海伦看到帕利斯英俊勇健，早已芳心摇荡，一方面是女神的旨意，一方面自己心甘情愿，半推半就与帕利斯私奔了。斯巴达国王摩涅拉厄斯回到家，眼见妻子被帕利斯拐走，岂肯善罢甘休，便与他的哥哥雅典盟邦的统帅阿伽门农元帅，以及许多当年追求过海伦的各盟邦的王子们，一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特洛亚而来。希腊远征军攻占特洛亚以后，滥施杀戮，使得特洛亚人遭到了极其深重的灾难。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在城堡失陷时被杀死在祭坛之下，他的一个儿子英勇善战的赫克托尔阵亡了，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引起这场战争的帕里斯也在战斗中被射死，男人们都战死了，留下的女人们都要被掳走，成为希腊人的奴隶。以特洛亚王后和喀珀为首的王族的女眷们也无一幸免，都集中在城外一座营帐里等候发落。痛苦最深重的莫过于王后和喀珀了，丈夫被杀，她不能去为他洗净尸体包扎掩埋，使死者入土为安，这是当时人们最引为奇耻大辱和良心受到谴责的事情。他的女儿美丽善良的波利克塞娜也被希腊将领祭杀在已故希腊国王阿克琉斯的墓前。最使赫喀珀忧心如焚的是，他还不知道希腊人将如何安排他自己和他的另一个女儿卡珊德拉，以及儿媳安德罗马克和小孙子阿斯蒂阿纳克斯的命运。赫喀珀一个人走出营帐，躺在城门下冰冷的石阶上，他想到自己这把年纪仍难逃被人剪去头发掳到希腊做奴隶的命运，不由得放声大哭，激动地大声呼嚎。在营帐里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的妇女们听见她的哭喊声，纷纷涌出帐外。赫喀珀告诉他们，他看到希腊军的海船已经掉头准备远航归去了，他们即将被押到船上，离乡背井，运到希腊去做奴隶。妇女们听他这么一说，都哭喊起来。正在这时，希腊军中的传令官塔尔提庇厄斯大步流星地走来，他要宣布特洛亚妇女们最关心同时又最害怕听到的消息，他们被分配给谁当奴隶。赫喀珀首先急切地问他那苦命的女儿卡珊德拉分给谁了。传令官的答复使赫喀珀心碎欲绝， 命运对纯洁的公主卡珊德拉太不公正了。卡珊德拉开始被太阳神阿波罗看中，叫他学习预言。卡珊德拉学会之后，却不屈从于阿波罗的淫威。阿波罗一怒之下，让人们不再听信他的预言。卡珊德拉因此而被气疯，一阵清楚，一阵迷糊。阿波罗虽然因卡珊德拉拒绝他的爱而对他进行报复，但是并没有运用神威夺去他处女的童真。然而卡珊德拉却逃不出占领者的魔掌。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看中了他，他要卡珊德拉做他的姘妇。赫喀布闻听此讯，悲愤地呼天抢地。被气疯的卡珊德拉却举着火把，唱着歌走来了。他唱道：我真有福啊，要嫁到阿伽门农的宫床上去了，快为我唱起欢乐的送亲歌吧。赫喀布和妇女们见他这副疯疯癫癫的样子，心疼地咬紧嘴唇。赫喀布喊道：孩子啊，快把火炬给我，不要再这样疯疯癫癫地乱跑了。你难道不明白什么厄运降临到你头上了吗？卡珊德拉此时似乎清醒了，他的回答不仅不疯，而且深明大义。他说：希腊人为了夺回海伦这个女人，竟然长途跋涉来打仗，他们战死在异国他乡，多么可悲。但是我们的父兄和英勇的特洛亚将士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死，他们的英名长存，光照千秋。所以母亲呐，请不要为我们的城邦而悲痛，也不要为死去的亲人而哀伤，更不要为我的婚姻而难过。接着他说出了可怕的预言：那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娶了我，他会后悔的。我要借这门婚事让他家败人亡，替我的父兄报仇。希腊军传令官听到卡珊德拉这样咒骂自己的统帅和同胞，很不是滋味，心中暗暗埋怨阿伽门农元帅，为什么偏要把这个疯女人弄到自己床上去。传令官接着告诉赫喀布，他被分配给俄狄修斯王当奴隶，专门服侍王后。赫喀布在即将与女儿生离死别之际，听到这个消息，悲愤过度，跌倒在地。正当赫喀布躺在地上发出绝望的悲嚎时，他的儿媳已经战死的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罗马克抱着幼小的儿子，坐在希腊人运送战利品的车上来了。他告诉婆婆赫喀布，他和孩子即将作为战利品被运到希腊去。安德罗马克一向以温良贤淑为世人所称道，他的好名声传到希腊军中。那个杀死他丈夫的希腊将领指名要他做侍妾。安德罗马克说，与其这样耻辱地活着，不如与被害的亲人一样死在祖国的荒郊野外。赫喀布劝他好好的活下去，为的是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他是特洛亚王室仅存的血脉了。 也是特洛亚城邦东山再起的唯一希望。但是和喀波的深谋远虑刚一说出口，就立即化为泡影。那个不断发出不祥消息的传令官再度出现，他来到安德罗马克面前，欲说还羞，似有难言之隐。安德罗马克预感不祥，战战兢兢地问：“怎么回事？”传令官流露出痛苦的神情，说出了一个惨绝人寰的消息。原来希腊军中会议决定，要把安德罗马克嗷嗷待哺的儿子从特洛亚城楼上扔下来摔死。安德罗马克闻听此讯，犹如万箭穿心，他紧紧地抱住怀中的小宝贝，两眼发直，气噎胸间，昏倒在地。他苏醒过来以后，发疯似的亲吻儿子，喃喃地对还不懂人事的儿子说：“小宝贝儿，我最亲爱的儿子，妈白疼你了，枉为你受生养哺育之苦了。快拥抱你的妈妈吧，快搂住妈妈的脖子，与妈妈亲最后一次吻吧。”孩子忽闪着明澈如水的大眼睛，还以为母亲像往常一样在抚爱他，与他亲昵，捂着小手咯咯地笑出声来。看到这情景，所有的特洛亚妇女忘掉了自身的不幸，一齐跪在地上哭泣，双手举天，为着母子的不幸而祈祷。时限已到，传令官把孩子抱走了。正当传令官抱着孩子走向燃烧着的特洛亚城的城头时，斯巴达国王莫尼拉俄斯亲自来处理他的妻子海伦了。海伦而今与等待发落的特洛亚妇女一起待在营帐里。莫尼拉俄斯记恨妻子背叛自己，但是想起昔日的欢爱，他又旧情难忘。他不想当场把海伦处死，但又不能不摆出一副大丈夫不恋儿女情长的姿态。他走进营帐，声色俱厉地吩咐随从们：“进帐去，抓住那女人血污的头发，把她拖出来。”不一会儿，海伦自己从营帐里昂然而出，见了莫尼拉俄斯毫无惧色，张口就说：“怎么着，莫尼拉俄斯，你的士兵竟敢对我动粗，好大狗胆，你直说吧，要把我怎么着？”乍一见海伦，莫尼拉俄斯也没好气：“全军将士要我把你杀了，以泄我心头之恨。”海伦要求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莫尼拉俄斯同意了。海伦滔滔不绝地从头细说，从三位女神比美说起，一直说到帕里斯带着女神到家里做客，把她拐走。此时他可顾不得一度使他倾心忘情的帕里斯了，把帕里斯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海伦理直气壮地宣称：“阿佛洛狄忒女神法力无边，她若不听从她的旨意，希腊就要遭难。她跟了帕里斯是有功于希腊，本应给她戴上光荣的桂冠，结果却受尽了世人的辱骂。”海伦好一张利口，她不仅不认错，反倒给自己平功摆好，最后向丈夫反咬一口：“哼，你怪我不该私奔，我还没问你干嘛把帕里斯请到家里做客，自己却去奔什么丧， 他把我诱骗了，只能怨你自己，你对得起我吗？海伦鼓起如簧之舌，把莫尼拉俄斯说得无词以对。倒是赫卡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一反驳了海伦的强辩，其他妇女也一致附和赫卡伯，但是莫尼拉俄斯还是不忍心当场处死海伦，下令把海伦带回希腊再做处理。这边莫尼拉俄斯正与海伦算旧账，那边传令官已经把赫卡布的小孙子抱上特洛亚高耸入云的城头，交给行刑的希腊军人。这浑身还散发着乳香的孩子被残忍地从城头抛下，他像一片落叶飘然而下，也许他太幼小，也许是劲风呛了他细嫩的嗓子，人们没听见他凄厉的哭声，只见他砰然落在城堡前的巨石上。所有在场的善良的人们，有的捂住眼睛，有的发出尖叫，都为这野兽般的残忍行径感到震惊。还是那个人性未泯的传令官，亲自收拾孩子的尸体，把他放在孩子父亲英勇战死的赫克托尔用过的盾牌里。他把孩子的遗体交给他奶奶和卡伯处理，因为他母亲已被希腊人带走了。坚强的赫卡伯用绷带包扎好孙子开裂的头颅，擦去他秀发上的血污，抚摸着他多次亲吻过的小手。他看到垫在孩子身下的盾牌，他的儿子赫克托尔拿着他冲锋陷阵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看到了盾牌手柄上儿子的指印和盾牌上散发的儿子的汗味儿。如今叫他这个白发人来收拾下两代人的遗体和遗物，世界上最惨痛的事莫过于此了。特洛亚妇女们勇敢地从希腊人的战利品中取来华贵的衣冠，给孩子的遗体穿戴起来，最后在他的坟前插上一根长矛，表示日后一定会有人为他报仇。孙子已经下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赫卡伯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更耻于去做希腊人的奴隶。他望着一片火海的都城，大叫一声：“让我跳进火中！”光荣地与我的祖国同归于尽吧。但是在他纵身欲跳时被希腊军人拦住了，他们不愿他光荣地死去，却要这个老人昔日尊贵的特洛亚王后作为奴隶而痛苦地活着。海边响起了号炮声，希腊船只起锚返航了，赫卡伯和其他特洛亚妇女被希腊军人押解着，艰难的一步走向海滩。猛听的背后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火光烟尘直冲云天，特洛亚城在大火中坍塌了。特洛亚妇女们唱起最后的悲歌，这光荣的土地已经沦丧，一切都随风飘散，不幸的特洛亚从此灭亡。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作品 特洛亚妇女。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Thank you.